肺炎疫情，改于明年的夏天举行。日本政府为避免赛事期间交通挤塞，并且顺利做好警备工作，提出奥运特别措施法修正案，建议调整部分的节日和假日。奥运商桥本圣子在内阁会议之后见记者，表示本届国会的日程因为疫情变得十分紧迫，政府争取尽快通过修正案，确保明年的奥运会取得成功。政府在修正案中建议，由于东京奥运闭幕礼的原定日期是明年8月8日的星期日，第二日将会补假。另外，明年10月11日的体育日改为奥运会开幕日的7月23日。天气方面，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现时影响广东东部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一股偏南气流取代。预测大致是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的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气炎热。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957点，跌174点，总成交金额859.4亿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52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746点，升92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美团点评139.6，升2.7。腾讯控股408.4，系冇起跌。吉利汽车10.62跌1.1，盈富基金23.15跌2毫，阿里巴巴194.9升1.4，友邦保险63.25跌1.5，恒生中国企业97.05跌1毫，FIE南方恒指8.16升1.1，中国平安75.5跌1蚊，中国生物制药12.08升7.2。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3，英镑9.576，瑞士法郎8.055，澳元5.165，加元5.636，新西兰元4.822，欧元8.6129，每百人对港元7.23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2.236。日经平均指数报21,877点，跌38点。港金现价报15,920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9.66美元，卖出1,72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导游站对开咧，较早前曾经有意外，意外已经清理好，不过一带交通咧仍然都系比较繁忙噶，龙尾分别去到汇景花园同埋将军澳道近翠屏南村。咁就系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较早前近住茶果岭导游站有意外，虽然清理好，龙尾而家分别去到汇景花园同埋将军澳道近翠屏南村。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的车龙都排到去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近爱民村。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在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一段慢车，龙尾观塘码头。之后提提大家啦，喺中环嘅龙汇道有临时交通安排，直至到9月30号咧，龙汇道去分域码头街方向以及系演艺道嘅全线仍然系会封闭。龙汇道喺天美道方向近住中信大厦嘅的士站亦都系封闭嘅，受影响嘅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各两红桥面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即使我共你不算最亲，难过更要与人同行，小心孤单会上瘾，不需把伤痛软禁，漆黑心烟中走慰问，哭出眼泪都不过分，明白你亦背负太多，城内每日恶梦照过，离别都过，你努力过。 新闻嚟嘅有邓小巧。新嘅呢只嘅派台作品《与人同行》，今个星期喺你背脊上面嘅重担，包括有好多好多嘅忧虑，同埋对未来嗰一种啊，应该点样面对好呢？佢呢只歌咧就希望即系啊，如果你有一啲嘅唔开心嘅情绪嘅时候，佢可以陪住你去到度过啦。至于跟住嚟呢位嘅歌手咧，佢就用另一个方法嘅。他就选择去到告诉你，喂，其实你已经做得很好的了。 You're the engine that makes all things go, and you're always in disguise, my hero. I see your light in the dark, smile in my face when we all know it's hard. There's no way to ever pay you back. Bless your heart, no, I love you for that.Honest and selfless, I don't know if this helps it, but good job, you're doing a good job, a good job, you're doing a good job, don't get too down, the world needs you now, know that you matter, matter, matter, yeah, you're doing a good job, a good job.You're doing a good job, don't get too down. The world needs you now. Know that you matter, matter, matter, yeah. Six in the morning, as soon as you walk through that door, everyone needs you again. The world's out of order. It's not a sound when you're not around. All day on.Beat harder. Keep that energy. I know when it feels like the end of the road, you don't let go, you just press forward. You're the engine that makes all things go. Always in disguise, my hero. I see a light in the dark, smile in my face when we all.It's hard. There's no way to ever pay you back. Bless your heart, no, I love you for that. Honest and selfless, I don't know if this helps it, but good job. You're doing a good job, a good job, good job. You're doing a good job, don't get too down. The world needs you now, know that you matter. 来自 Alicia Keys， 有佢新嘅呢只嘅派台 single， 希望咧就系向身边一啲好多嘅无名嘅英雄去到致敬啦。有阵时英雄唔一定系讲紧其他，哇好伟大啊嗰啲人嚟嘅，其实可能你都已经做得非常之足够噶啦。新嘅 single 叫做 Good Job。至于佢咧，就用咗呢一首歌咧，就同好多人去到道谢嘅。因为呢啲人都同佢讲咗好多句，

深秋。 看到天空变蓝，换到新意去玩，直到天色暗淡。Merry goes round and round, love is all around。 爱，你识爱咩？ 没有空间距离 ，Come on let's get away。这里花开遍地，快把种子竖起。Love is all around, round。 同样都非常之有爱嘅。 两脚不想贴地 ，You and I fly away 去找新的气味，你我即管去飞。Love is all around。 嚟自 ROT 新歌《人间有爱》。 Found myself into you, blue colors all around my sight. Winds come through, wake my skin.I just wanna fall into you. I just wanna stay in you. And I don't wanna flat onto you. I just wanna drown in you. 跟住介绍香港一对四人嘅女子乐队俾你认识。佢哋嘅名字叫做 Wizz，W-H-I-Z-Z， 新嘅呢首派台星歌。眼眼闷闷咗好耐嘅呢个夏天，佢带嚟一种清爽啲嘅感觉啊！出声呢个派台作品，就揾个名称叫做《Summer Sea》。 I just wanna stay in you, and I don't wanna let on to. I just wanna drown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政府在多份报章刊登行政长官致全港市民的信，呼吁坚定支持全国人大通过建立港区国安法的决定。多份报章都在头版刊登全版广告。行政长官办公室回应查询时表示，行政长官致全港市民的信共刊登于13份本地报章，费用约254万元。林郑月娥在信中开首，借用狮子山下的歌词，呼吁大家放开彼此矛盾，一起追求理想。她强调过去一年香港社会饱受创伤，暴力不断升级，成为国家安全的缺口。中央制定特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律，就是要让香港社会早日回复安定，重拾经济民生发展，走出困局。美国早前表明，因应港区国安法有强烈回应。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被问到如何评估情况时表示，香港一直亦必然恪守一国两制，不认同美方的指控。港美之间的经贸关系建基于互惠互利，如果美方单方面改变有关的政策，对香港作出压抑的措施，必然会伤及双方的共同利益。邱腾华表示，美方指称要站在香港人一边，但同时采取的措施是会侵害香港利益，认为美方难以自圆其说。他又说，过去两年中美贸易摩擦再演变成贸易战，美方在香港赚取的贸易顺差减少，去年相比前年下跌了50亿美元。至于香港直接出口到美国的金额不是太大，大约4亿美元。香港电台顾问委员会和港台管理层开会，讨论早前通讯事务管理局就两个节目分别被严重警告和警告的事宜。委员会主席陈建强表示，委员会就事件向港台提出四项建议，重申港台需要跟随港台约章，节目要准确。委员会责成广播处长梁家荣在编辑方针、质素和标准上牢牢把关，亦都听到梁家荣提出的补救方法，但同时感到港台在落实约章的时候有严重落差。陈建强说，准确和持平并非只适用于新闻报道，要求梁家荣向员工解说并给予清晰指引，确保将来不会再犯严重错误。他又重申会支持梁家荣做好港台，也都听到港台工会的担心。新型肺炎疫情在南韩有反弹趋势，全国超过200间只复课了几日的学校被迫重新以网上形式授课。南韩在24小时之内新增最少50几宗确诊个案，大部分与首尔富川的物流中心群组有关，并有扩散至另外多个物流中心的迹象。卫生官员形容是危机，因为最新的爆发点邻近人口密集的地区。教育部强烈建议首都圈、大邱市、庆尚北道等疫情高危区复课的中小学和幼稚园，将学生的出席率控制在2%以下。教育部又说，高中已正式回校复课，与患者接触的可能性不大。高三学生即将参加高考，师生需要面对面进行升学辅导和职业规划，因此当局对有关年级的学生未提出特别的要求。天气方面，预测大致是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东南风。展望未来的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气炎热。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下午5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973点，跌157点，总成交金额942.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852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746点，升92点。 部分每日港股造价，美团点评140.4，升3.5；腾讯控股409.4，升1.2；盈富基金23.25跌1毫；吉利汽车10.6跌1.1；阿里巴巴195元升1.4；友邦保险63.25跌1.4；恒生中国企业97.1跌5仙；FIE南方恒指8.14升9仙。中国平安75.7跌8毫，中国生物制药12.22升8.6。美元的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3，日元107.19，瑞士法郎0.963，加元1.377，人民币7.148，英镑对美元1.233，欧元对美元1.111，澳元对美元0.666，新西兰元对美元0.622。日经平均指数报21,877点，跌38点。港金现价报15,920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8.36美元，卖出1,720.0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在税务大楼，西行过海的龙尾就在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的慢线落湾仔，龙尾都是排到去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仍然是比较多车的，龙尾在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的龙尾就排到去芜湖街。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文咸东街咧系车多噶，龙尾一路排翻出去花园道口，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断断续续龙尾排到去兆辉台。另外，东区走廊啦，介乎海丰园至到维园呢一段咧，来回方向都系比较多车噶。喺南区浅水湾道介乎克兰道至到南湾道呢一段咧，来回方向局部多车噶。喺九龙方面，伟业街去油塘方向，由敬业街呢一段排到去考明街咧，都系车多繁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啦，龙尾接近果栏。另外喺新界方面啦，西贡嘅普通道去九龙方向，近住福民路回旋处呢一段咧，系车多繁忙噶。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尖山隧道出口去沙田和青山公路加翠园去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暴力真系可以解决问题， 晚上可以见到有伤口被焚烧破坏。 暴力真系可以将我哋变得更好。 停手啊！唔好打。 谂深一层。暴力除了带来仇恨和破坏，我们还得到些什么？停止暴力，回归理性，为了下一代一起重建香港。 音乐情人乱成2000靓歌再重聚，情人靓歌任你选。音乐情人郑子成精选十大中文金曲金钟奖得主歌曲，听众只要登入香港电台第二台面书专业投票，得票最高的歌曲将会由 Albert Lau 欧瑞强在2000靓歌再重聚为你现场演绎。 详情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晚以及星期日晚九点的音乐情人和2000靓歌再重聚啦。 每日去到3:00，是不是觉得元神出窍、头重重、脚轻轻、四肢乏力、六神无主、周身阉住阉住痛呢？ 大师，咁有咩解救啊？ 有办法！密切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00-5:00 ，Eric 严琼骚动音乐全新环节，用现场音乐同你舒筋活络，搵翻个云头翻嚟，骚动音乐。回魂啦！ 嘅 show 到音乐咧，咁啊要欢迎你哋咧，就要系揿上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嗰个嘅 Facebook page 嗰度啦。 系啊，咁我哋之前咧系用呢个连线嘅方式啦。 系， 不过今日哎呀，终于有真人嚟啦。 系啦，就睇到你个手势几咁师奶啦，咁样。系啦，今日咧我哋有一个钟头嘅呢个系 Facebook live 嘅。 系啊， 咁我哋请我哋嘅嘉宾啦，你上去就见到啦，就系、是、So Jays， Hi。 So Jays in the house， So Jays in the So Dong house 喂。喂嗱，我哋咧就等咗你。真係，因為由第一 part 到而家啦，我諗都係半年左右啦。但我諗你等咗呢張碟面世咧， 等咗 應該係以年嚟計㗎啦，係嘛？其實 年計啦， 係 五年時間都籌備咗。 五年時間，咁而家喂，我想問你嗱，你可以上去就睇到呢一張計嗰個 EP 嗰個 cover 啦。咁首先我真係開頭以為，咦呢個邊個嚟嘅咧？原來係冇戴眼鏡嘅 Soul Jays， 係啦。但我想問你自己第一次真係收到呢個 hard copy 拎上手嘅時候，心情如何咧？其實真係。 第一日係未識 react 嘅，但係純粹係一個觀賞嘅角度咯。我咁覺得呢個其實係喺我哋嘅能力範圍裏邊已經做到好精美嘅。我自己其實即係美感嚟講，我都大概都A 嘅啦。 係好精美、 我自己覺得係。 係啊， 因為佢唔同嘅紙咧係唔同嘅質地嘅。 係， 大家可以買一隻嚟摸一下。 喂，但我想知嗱，因為個英文 title 咧叫 self portrait 啦，咁然之後佢有個中文嘅 title 嘅，叫藍染，係啦，咁而入邊有一首歌都係同一個名啦。我想問呢一個名係點解讀咧？我應該 藍染咧就本身佢呢個 term 就叫做就係、是、一個牛仔布嘅染布技術啦。係，咁但係我哋呢個藍染嘅解讀方式就係、是、其實因為呢首歌係一個點題之作嚟嘅，所以佢成為咗呢個碟嘅名稱啦。咁、染其實就係感染啦。咁但係感染啲乜嘢呢就唔係病毒啦。咁、就係講緊呢個藍色啊，藍色呢個係個哀愁，我哋加得成為哀愁。其實呢一首歌其實係round up 咗之前嗰三首歌嘅議題，包括係慾望啦、方言同埋係哀愁。我哋就係講緊人與人之間嘅互相嘅感染，就係用呢三種嘅叫做係方式啦，係啦，咁就不斷去循環，不斷循環互相感染。咁喺呢個社會呢個大圈子入邊咧，就冇人能夠獨善其身，就大每一個人都會被感染到，因為除非你自己就坐喺間房度足不出户，但係你就算你望住個電視啊。是啊，或者聽住電台啊，咁你都會聽到啲新聞，你都會被感染到嗰個情緒。 哦，所以其實碟入面有五首歌啦，其實就係用頭先個 flow 去到解讀到啦。因為禁區應該就係講慾望啦，係 啦， 係啦，跟住 bounce back 就係講方言啦，阿愁就係哀愁啦，咁藍染就係感染到你之後，咁去到最後咧就係有安眠師呢首歌咁啊。 冇錯， 係啦，咁嗰首就係叫做少少一個係出口咁樣，定係點咧？ 一個出口啊，亦都for 呢個主角嚟講啦，因為有個故事寫喺後面嘅，係一個解脱咯，一個脱世一個放棄咧可以話，所以其實我又影咗張相咧係塊面係有多嘅泥土咁樣嘅，我哋想表達一個入土為安嘅感覺。 嚇、原來係入土為安㗎，去到最後係 估唔到喎、 哦。 所以你話解脱啊，都啱嘅， 係啊。OK， 喂，同埋咧，因為咧，佢已經講咗係少少概念上面嘅嘢啦。咁因為呢個 project 咧，其實就係唔係就係音樂嘅。咁你包括埋就係影像上面啦，文字上面啦。咁而音樂上面咧，我幾 impress 嘅咧，就係因為佢今次咧好值得留意，就係每一首歌嗰個編曲嘅單位。係啦，你係物色咗幾個都好高級嘅。真係編曲人喎， 能夠揾到都唔容易噶，都係公司碌咗多卡噶。例如係呢個藍染嘅蔡德才大師啦， 係 啊，我覺得佢都真係唔會容易，即係唔會咁容易係隨便出山嘅。咁但係就呼我哋公司揾佢啦。咁然後我諗佢自己對嗰個旋律都好有興趣，因為呢、這、一個嗰、那個旋律咧，佢唔係好 typical 嘅一首廣東歌嘅 verse pre-chorus chorus 之後再重複翻，佢唔係嗰種，佢係 chorus 啊。然後咧就 first 啦，之後 chorus first chorus first， 但係每一個 first 咧都唔同，即係有三種嘅 first， 一個 chorus。所以呢一個咁樣嘅叫做將個漢堡包調轉咗， 係 將塊肉擺喺前面，之後入邊係生菜咁樣，呢個做法咧係完全係一個顛覆嘅。 哦 ，OK， 但同佢合作如何啊？即係你即係真係見到佢，跟住然之後同佢合作，同佢傾偈， 同佢傾音樂， 係啦咁樣。 我記得喺編曲之前咧，我哋真係見過面嘅。我同佢再加埋公司同事咁樣。上咗佢 studio 啦，之後就其實我哋唔係好係講點樣去編藍染嗰首歌， 我哋係講緊點樣去認識 互相認識咯，佢又俾我聽佢嗰啲歌啊，佢又問我中意聽啲咩歌，我係咁播啲嘢，我播嚟播去都係嗰啲嘢。因為佢又講少少個 picture 就話，我覺得呢首歌咧係可以好minimal 嘅，係、 yes. 然後就好多嘅樂器咧就係好似飾演住和音嘅部分。咁、所以其實你聽翻咧，我覺得又唔算係個 focal track 嚟講，又唔算好多條嘅，即係係個 chorus 咧會有個高音啦， 係、 high octave 啦，一個低 octave， 咁、 yes. 之後包住，然後就可能有啲位置有少少和音，但係整體嚟講唔算好多和音，係、因為佢想用編曲去飾演和音嘅部分去包住成件事。咁、所以你而家聽到其實係好多嘢聽嘅編曲。我諗要俾個 MO 你嘅話咧，都可以慢慢 J 真係。 OK， 同埋我覺得係好 current 咯呢首歌，即係好係而家大家會聽緊嘅嘢咯。但喺廣東歌係少啲嘅，我覺得 係啦。因為你講 current， 我就真係唔係好知，因為我覺得可能 for 即係地上樂壇，香港嚟講就未一個要雞排， 係所以我喺香港就即係未算係，但係我哋講真，而家音樂你可以放眼係全世界噶嘛，地去到即係睇下而家個 trend 係點樣樣噶嘛，係咪先？香港係其中一站嚟嘅啫，我覺得 本身有 plan 係 third plug 嚟嘅呢首， 係 但係就最終就換咗一首。叫做其實都冇話邊首 so called easy listening 啲噶啦，算啦，即係叫做換咗一首禁區咁樣，就好似catchy 少少。但我都我自己係五首歌入邊，我最中意藍染。 首係啊，藍染係我五首最中意， 但係其實 最多嗰首。 我真係喺度諗出，即係好唔係而家我哋成日聽開啲歌嘅時候，咁你點樣同佢溝通？你就話我想做一首我哋唔係成日聽開嘅歌啊咁樣。 咪佢問我點解點樣寫呢首歌？點解咁樣寫咯？咁之後呢啲創作嘅邊有得解釋嘅啫？嗰陣時嗰個感覺就係我聽到突然間，我因為我係先寫咗個 chorus 先嘅， 哒哒哒哒哒， 怎推算輪著轉圈？我寫咗呢個先嘅，咁就發覺想用呢個嚟做一個主調啦。咁但係喺我自己寫歌咧，有啲有趣嘅，除咗呢一首之外，仲有 bounce back 啦，禁區啦，都係個 first chorus 之後咧。翻翻去咧，就唔係嗰個 first 嘅。其實安眠師都係啦，結果 你自己寫咗四首咁啫。 係啊，咁所以其實係我係有我嗰種寫法係一種翻唔到轉頭嘅寫法嚟嘅。我係一種唔中意翻翻轉頭。 係 chorus 完咗之後咧，係 first， 但係要第二種 first， 即係原來我有咁嘅 pattern 咯。呢個都係依家先知咯。 OK， 咁所以即係當係一個好 arts 嘅一個 project， 去到研究嘅時候就係、是、其實都係啟發自己同埋認識自己嘅過程嚟嘅。我覺得。即係因為佢到最後你都係講人性，咁講人性嘅時候，去到最後就係你都會睇到自己，我個內心係點樣，我個人係一個點樣人啦咁樣。但呢首歌咧，因為今日咧阿 Jace 咧就會係邀請埋阿吉他手咧阿姚咧上嚟就係同佢伴奏嘅。咁但係呢首咧就我真係覺得你要聽 studio version 係最原汁原味嘅。咁所以今日佢第一首揀嘅咧就係都係頭先四首都係佢自己作㗎啦，就係先揀咗咧就係有呢個 project 嘅第一首嗰陣時同大家面世嘅就係 bounce back。呢一首歌，咁先将个时间交俾阿姚啦，同埋 Soul Jace 啦。 跌跌碰，第一次痛，损伤一生就像油画，你眼泪布满雪花。退换蚕食了你味道如白鸦，回回在每个偏差，你留在绝望刹那，你只懂得钻入浮沙，却不懂得漂亮活家，让我扑架你 bounce back 跳跃转身 bounce back 落下脚印、哦、我会夺去你每寸绷紧，放松不是罪，何来难堪？别让性感死去 ，bounce back 再撑起身。夜夜默默落泪，又何来兴奋？你要我会借你我体温，抱多一阵后，随时重生。沉沦或者吸引，偏却又会加深你伤痕。你的抑郁怎可以承忍？愁云来来回回情若隐。I can be your luxury bed， 好吗？在边的你更吸引。你痛快披星一身，把伤痛转赠，无下跌上阵，唇唇大发，轮下有甲，转一圈再翻腾。Bounce back， 跳跃转身 bounce back， 落下脚印。哦，我会脱去你每寸绷紧，放松不是罪，何来难堪？别让声音死去 ，bounce back， 再撑起身。嘿，夜夜默默落泪，又何来兴奋？你要我会借你我体温，抱多一阵后。Oh baby, sing it for me, yeah. Da da da da da da, hey yeah.Baby girl, don't break your heart. Oh, oh, oh. 好啦，剛才就聽完呢首係 Bounce Back 啦。咁同埋呢張碟咧，我覺得有趣嘅咧，就係因為其實真係幾首歌都係幾唔同嘅風格嘅，係啦。咁而呢一首其實嗰陣時你都係第一首講嘅就係、是、一首 old school 啲嘅 R&B 嘅作品啦。呢個係咪其實都係你一路嘅 signature， 你好喜歡嘅其中一兩首歌嚟㗎啦，都係。 我喜歡嘅，但係你頭先講話其實五首歌都唔同風格咧、我又好驚用一種我喜歡嘅曲風咧嚟、浸住大家，即五首都係咁樣，我又驚係咁樣。同埋我自己覺得今次嘅 project 唔係用曲風行先嘅。 Yeah. 是用那个主题行先的。咁就我已经定晒所有主题㗎啦，欲望啊、方言啊、咩啊嗰啲。咁然后就我觉得每一个主题衬啲乜嘢，我就摆啲乜嘢落去囉。咁、就正正係一个有 bounce back 呢一嚿豬肉在前呢。咁之后我再做禁区嘅时候呢，我想就唔係 old school 嘅一个嘅风格、我想係一个都係 R&B， 但係 new school 少少嘅。咁嗰陣时就搵咗 DJ King 去做禁区嗰个編曲，就有少少 variation 咁样叫做。 OK， 咁然之後，但係譬如嗱，因為今日咧，我有三首就係阿 Soul Chase 咧、即係佢碟入邊嘅歌啦。咁亦都佢今日咧，跟住就揀咗一首咧，就係佢自己對嚟講影響大嘅一首嘅作品嚟，有啲 story 嘅咁樣。你揀咗係 Craig David 嘅一首嘅作品嚟嘅， 係有啲 story 嘅啫，真係。首先第一個 story 就係嘅禁區呢一首歌咧，係淨係 inspired by Craig David 嗰啲某啲歌嘅旋律，例如係其中一首係 Seven Days 嘅。咁然後第二個 story 就係我自己中學嘅時候，我嘅叫做依家佢成為咗 Soul Jason， 唔係 Jason 咁樣，要強調個 Soul 係嗰個啟蒙都係聽 Craig David 嘅音樂。咁嗰陣時佢啲歌係好密集式嘅啲歌詞，咁呢個係變相我將呢樣嘢去搬咗落去廣東話度，成為一個小 signature。所以去到禁區嘅時候，去到chorus 之後翻返嚟個第二種 verse 嗰一段咧，就係參照 Craig David 嘅嗰個 type 嘅旋律嘅，係密集式嘅旋律。 哦 ，OK， 咁嗱，因為呢首譬如禁區嘅話，其實係你同 Oscar 一齊填噶嘛，咁就變咗係你 point 度已經係有一啲呢啲嘅 idea 擺咗喺度，再同一齊再 jam 啲新嘢落去。 我你講歌詞上，我歌詞上係我題材上，我首先俾咗佢先，係真係要玩嘅，要係一個地方啦，因為呢個禁區嘅叫做禁區嘅地方啦，一個男同埋一個女嘅之間嘅一個對談咁樣，咁我俾一個主題佢嘅，咁但係歌詞都大家 back and forth 去改咗好多次嘅 ，OK， 本身好多英文嘅，但係發覺咧係咧一個一首廣東話擺咁英文落去咧，好似有啲九十年代做法咁。你知本身而家日太光夜很黑咧， 係 cause you are my reason to love， 哇、wow、哦，我自己都 聽完之後就明白， 我自己頂唔順，我自己都頂唔順。 但我中意呢首歌就係因為咧，我覺得其實香港可以多啲歌係講下呢類慾望啊，呢一類嘅題材啊，係 啊情慾，即係好少啊，其實係 啊， 近排都係得你呢首。然之後同埋係Dusty Bottle 嘅 Break It Down， 即係黃樂兒啊，係近排填都有呢啲嘅 topic 啦咁樣。但真係相對地係少嘅，所以我覺得應該做多啲呢類咁嘅嘢。 或者其實有嘅，其實廣東歌話唔係冇嘅，但係就好少攞嚟派台咯。就好少可以俾大，因為有啲歌你唔派就冇乜人知道，好少可以俾大家知道原來可以擺呢啲嘅。其實根本上呢啲係好日常所需嘅嘢嚟嘅。 係啊，即係我成日都話你喺睡房要揀首歌嘅話，嚇、即係幫手 touch 住個氣氛嘅時候，你有幾多首真係冇乜。 因為填詞好難咯、即係你要唔露骨得嚟，但係有歌詞俾人哋 get 到嗰樣嘢，其實係有難度嘅，我覺得。 但係我哋已經寫咗好多露骨嘢㗎啦，但係盡量真係好似你所講，我哋盡量唔想用一個露骨。 就太過 obvious 嘅方式咯。我哋寫咗好多個 content 係嗰啲東西嘅， 即係擦邊球啲嘅， 係 啦，好多擦邊球啊， 係啦，冇器官嘅。英文歌可以擺啲器官落去，有陣時有啲位係咪先？咁但係我哋今日呢一首咧，就係嗱禁區又係你聽翻studio version 啦，係啦，或者派台版啦咁樣。咁但係今日咧，頭先阿蘇 J 都有講過啦，就係其實都有少少係即係 shadow 翻，即係其中一個你好喜愛歌手啦 ，Craig David 嘅。咁佢今日就現場會演繹咧 ，Craig David 嘅呢首 Seven Days 嘅。將個時間交俾蘇 J 同埋阿姚啦。 好。Ooh, yeah, yeah. On my way to see my friends who live a couple blocks away from me. As I walk through the subway, must have felt about quarter past three. In front of me stood a beautiful honey with a beautiful body. She asked me for the time. I said I called her name, stick to the number, and dated me tomorrow night. Did she decline? No, didn't she mind? I don't think so. Was it for real? Damn sure. What was the deal? A pretty girl is 24. So was she keen? She couldn't wait. Said I'm a queen. What did she say? She said she loved to ride a boo. She asked me what would I gotta do. So we stopped with a ball. Don't worry for to Monday. I took her for a drink on Tuesday. We were making love by Wednesday. And on Thursday, Friday, Saturday, we chilled on Sunday. Met this girl on Monday. Took her for a drink on Tuesday. We were making love by Wednesday. And on Thursday, Friday, Saturday, we chilled on Sunday. And I, what was the time? Cause I'll be getting mine. And she was looking fine. So talk as she told me she loves to unfold me all night long. Hey, I say the woo. I like the way she kicked it. For the fun to the black, she flipped it. And I, whoa, whoa, whoa, whoa, yeah, hope that she can. Cause I'm a man who always be there, ooh, yeah. I'm not a man to play around, baby, ooh, yeah. Cause what I stand isn't really fair. For the first impression, girl, you don't seem to be like that. So there's no need to check, for there be plenty time for that. From the subway to my home, and it's ringing on my phone. When you're feeling all alone, I got you, yeah. You just call me, yeah. Took her for a drink on Tuesday. We were making love by Wednesday. And on Thursday, Friday, Saturday, we chilled on Sunday. Met this girl on Monday. Took her for a drink on Tuesday. We were making love by Wednesday. And on Thursday, Friday, Saturday, we chilled on Sunday. To break it down, man. Since I met this special lady, ooh, yeah, I can't get her off my mind, oh, oh, she's one of the kind, and I ain't about to deny it, it's a special kind of thing with you, oh, oh, hey. We were making love by Wednesday, and on Thursday, Friday, Saturday, we chilled on Sunday. Met this girl on Monday, I took her for a drink on Tuesday. We were making love by Wednesday, and on Thursday, Friday, Saturday, we chilled on Sunday. Ooh, yeah, yeah. We chilled on Sunday, Sunday. Ooh. 而引发的示威升级，州长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且出动500名国民警卫军维持治安。民众连续三晚上街示威， 部分的示威者闯入警局内纵火和焚烧警察制服，警局内的警员紧急疏散。当地连日有人乘机抢劫和纵火，不少的商店被破坏，纽约和洛杉矶等多个城市也有大批的民众抗议。示威者不满有警员早前在拘捕黑人疑犯的时候而膝头压住疑犯的颈部，疑犯最终死亡。总统特朗普说事件令人震惊，批评市长缺乏领导能力，又形容示威者是暴徒，不尊重死者，强调国民警卫军会配合州长的工作。天气方面，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现时影响广东东部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一股偏南气流取代。预测大致是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的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气炎热。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下午5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977点，跌155点，总成交金额1,067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52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746点，升92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美团点评146.7，升9.7；腾讯控股406元，跌2.2；阿里巴巴193.8，升3毫。盈富基金23.1，跌2.5；吉利汽车10.6，跌1.12；友邦保险62.65，跌2.05；恒生中国企业96.85，跌3毫；中国平安77.25，升7.5；FIE 南方恒指8.17，升1.2；中国生物制药12.2，升8.4。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3，英镑9.554，瑞士法郎8.059，澳元5.159，加元5.628，新西兰元4.816，欧元8.613，每百元对港元7.23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2.195。日经平均指数报21,877点，跌38点。港金现价报15,920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0.83美元，卖出1,722.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近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温芝劳街。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城市花园。反方向咧，东区走廊去翻柴湾，近住海丰园一段咧，交通都系繁忙嘅，车龙排翻去维园道。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方向咧，龙尾喺东山台。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封路方面咧，提提大家啦，喺码头围道因为有水务急收，而家码头围道去九龙城方向近住天光道嘅中线咧系封闭嘅，一大车多。咁而喺丽景山路因为水管紧急维修咧，近住玛嘉烈医院一段仍然实施紧单线增程行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去沙田、青山公路加翠园去九龙，同埋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去沙头角。卫生署提提你，洗车打蜡做家务都是体能活动，可以促进健康的。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现在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请你保持忍让，小心驾驶。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每日去到3:00，系咪觉得元神出窍，头重重，脚轻轻，四肢乏力，六神无主？ 周身黏住黏住痛呢？ 大师，咁有咩解救啊？ 有办法，密切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到5点 ，Eric 严琼骚动音乐全新环节，用现场音乐同你舒筋活络，搵翻个云头翻嚟，骚动音乐回魂啦！ 4点钟翻嚟嘅 Soul 音乐啦，咁除咗听之外咧，继续你可以上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专页嗰度咧，我哋继续有紧呢个 Facebook Live 系做紧嘅。 系啦，可以上去睇下我哋今日嘅特别嘉宾，欢迎 Soul Jace。 Hello， 翻嚟。系啦，镜头前面仲见到佢呢张新嘅呢张嘅 EP 啊。 系，个封面系佢自己嚟噶。 系啦 ，self portrait 蓝染。喂，但系讲嗰个封面咧，你系专登拣咗一个系自己冇戴眼镜嘅一个嘅。样摆喺上面 嘅，這个封面就唔系我拣嘅，我本身系拣第二个嘅，但系我都觉得而家出到嚟，呢个效果系好啲嘅。 yes， 呢个系我哋摄影师同埋我哋嘅导演Douglas， 系 佢去拣呢个封面嘅。咁即系啲人成日问呢个系边个嚟，系咪你嚟噶？我成日话呢个唔系我嚟嘅。 但系有冇得解释呢、這个即系镂空嘅嗰个艺术个意义喺边啊？ 就系讲紧我哋首先我哋人性有好多层唔同嘅解读嘅方式， yeah， 有多好多 layer， 所以你睇清楚嘅即其实要有睇清一二三，你先去到呢只碟嗰度咯，即系先去到最、oh。 我哋最真正嘅心瘾，同埋呢个腐蚀系就系讲紧我哋好多嘢都好似系即系人生好似系腐烂咗咁样， 系 呢、這个甚至有个腐烂感喺度。 嗯 ，OK， 但我想知道咧就系、是你系几嗱，因为碟入边讲好多人性上面嘅嘢啦，你系几时即系对咦呢样嘢系有兴趣？或者察覺到啊，即係其實喂，可能你大家講人性，我哋可能都係近呢幾年定啊，係原來我人生嘅有啲 dark side 啊，我嘅性格應該係點啊，我嘅內心應該係點探求啊，諸如此類。我諗 Soul Jace 嘅話咧， 個起源點真係嚟自於我諗係嗰陣時。我公司就撩起我鋪人先嘅，就話幫我做 solo 咁樣，冇bad feeling， 講到好似有 bad feeling 咁樣，但其實冇 bad feeling 嘅，就係嗰陣時就想設計一張嘅專輯，但係點解諗好人性呢？就係嗰陣時原來我都已經係中意出啲 pose， 係一啲網上面嗰啲平台啲 pose， 咁就去抒發一下咁樣，咁然後就呢、這個係成個 project 嘅起源嚟嘅，咁嗰陣時有好多文字擺喺度喎，即系揾咗个朋友画插画，咁之后就铺咗上网，咁之后发觉原来啊，自己平时就唔系好多去讲出嚟，但系好多嘢可以分享到嘅。咁呢个系起源咯。咁但系真系话人性嗰样嘢咧，呢个主题咧，就系我将所有嘅文字混集起嚟，用一个想用一个主题包住嘅话，我觉得人性呢、這个即系够 general， 乜都得咁样嘛，咁就可以就决定咗用人性。 哦 ，OK， 嗱，頭先我因為講咗係少少係個碟成個 flow 啦，即係講我哋一啲唔同嘅面向啦，同埋當中個故事嘅主角經歷緊嘅所有嘢啦。咁咧去到最後嗰劇，頭先阿 Soul Jace 都有講咗少少啦，就係、是、一個係出口嚟嘅，亦都有一種入土為安 嘅釋放啊， 係啦，嗰種釋放啦。呢首歌叫做《安眠詩》，係呢首歌係其實喺碟入邊係真係最後先寫啊，定係其實中間已經出現咗噶啦？ 呢個碟5月出啦，咁啊4月寫呢首歌係 哇 黐線噶， 好新鮮滾熱辣。 你見到而家你攞住呢一啲相咧，即係呢個 booklet 咧， 係 影相過咧都未有呢一首歌嘅。但係我哋想每一首歌都影一輯相嘅。 係 咁嗰陣時，導演問我，我真係攝影師問我。你最後一首歌係點㗎？係講咩㗎？我知道，只能夠答佢。呢個係一個解脱咯，入土為安咯。我哋影入土為安咁樣啦，係啦。咁但係嗰陣時未有呢一首歌，因為嗰陣時有其他歌係我知道想要啲乜嘢，但係暫時未收到一首歌係好 fit in 到落去我個主題嗰度。咁就冇辦法啦，臨急抱佛腳啦 ，deadline 啦。咁就嗰晚就寫咗半首呢個嘅安眠詩，係四月中嘅時候嚟，係黐線。 即早排嘅， 真係好緊張 嘅。我又係嗰啲 deadline fighter 嚟嘅，你唔到死嗰啲都 係咯。 我唔終於明白之前嗰幾張相心事重重個樣係因為咩事咧？就因為擔心寫唔切首歌。 係啊， 但係我想知嗱，咁因為其實嗱，你嗰晚就即刻寫咗係半首啦。咁然之後，但係其實你要齊埋詞啦、編曲啦、錄音啦所有嘢，咁係真係幾耐之前完成到？即係幾耐嘅時間完成咗呢一首《安眠詩》？ 五月啦。即係最後嗰個 recording 係四月尾啦、 哦， 我哋五月一就已經要交 mastering 啦。 哇、哦！咁好彩你同 Oscar 真係因為 so far 大家喺呢個 project 上面真係合作無間咧，咁所以佢其實收到你嘅曲已經好知道我應該填啲咩落去啦。 係啦係啦，我俾個 deadline 佢嘅。 呢个系重点。 系，但系点解你会想揾阿崔展雄同你做呢一首歌嘅编曲嘅？ 因为我知道佢手吉他好好，同埋我相信佢能够佢本身嘅想法系成件事 acoustic 啲嘅。 嗯， 但系揾咗崔健雄之後咧，佢而家彈呢個係有少少偏 jazz 嘅感覺嘅嗰種嘅，因為佢啲 cello 啊，有其他樂器啊，咁就比個件數比我想象中多嘅。但係本身係希望佢能夠彈嗰樣嘢，嗰啲 lines 咧夠靚。咁而的而且確，依家編出嚟嗰個咧，我有同我本身諗嗰個 idea 有少少出入，但係佢依家都好嘅，佢有少少天國感啊，對我嚟講有少少飄咗上 cloud nine 嘅感覺。咁所以其實同呢、這個就主角佢心路歷程就佢已經喺所以佢住喺佢喺地球上面，但係佢已經諗緊天國啦。咁咧，我覺得同佢嗰個心路歷程係好夾咯。咁我所以我覺得用咗啲編曲。 哦，所以本身你想再搭？ 我本身想再 acoustic 啲嘅， 個 件數少啲嘅。 係。 咁但係依家呢個係比係超越咗我嘅想象，我覺得比我想象更加好。 OK， 咁我今日好啦，因為今日現場得一支吉他啫嘛。 係啊，完全可以復原佢心目中理想嗰個樣。 係啊，所以今日呢個版本會唔會係相對地係即係另一種嘅感受嚟㗎啦？ 似翻我原本 picture 嗰件事嘅。 嗯， 係啦。OK， 咁啊呢個時間就等你 feel 下，咁原本阿蘇 J 希望呢首歌係似邊一種感覺嘅咧？ 嗯。 咁而家就將個時間交俾蘇 J 啦，同埋阿姚啦。 牵动我，当区学成个河，秋风细碎都可摧毁。残破混乱的歌，仍如冬月侵蚀我，再分不到对错。或其实你都躲不开，又振作起身何用处？烦恼始终回荡，然后只懂回望，遗下这么可悲一线光，完成你心跳来陪我生死，这相处太分美，到终结处找新的传奇，悠悠爱抚你灵魂散开一地，永久和我没分离。云际间觅星地，悄悄地抛开了悲喜。 这啖气，悄悄地抛开了悲喜。 前后已经听阿 Soul Jazz 咧，就现场演绎咗三首歌噶啦， 系啦， 系啦，其中两首就系今次喺呢个 Self Portrait 呢张碟入边嘅作品嚟嘅。 系， 我想知道你，譬如你今日咧，因为之后佢拣咗咧，最后就系拣阿愁嘅。 系， 你最后拣阿愁有冇特别原因噶？今日 纯粹系 flow 噶咋？ 哦 ，flow 呢啲好难解释嘅。 系， 唔系因为我都想摆安眠诗，本身系摆安眠诗后啲啦，咁但系。安眠诗又大家可能未听过咁多，同埋我哋都叫做可能系首唱啊，都系咁，所以就摆翻前少少啦 ，upbeat 啲嗰啲摆前啲，咁啊阿Sir摆最后咯。 OK， 嗱，因为呢首歌咧就系讲即系头先讲啊，可能一啲系即系悲观底啊，等等嗰啲嘢啦。我想问，譬如你出咗呢首歌之后咧，有冇收到好多人会觉得有种同感啊？即系啊，系我其实个内心都有呢一种嘅情绪。 即系我哋都系阿Sir嚟嘅， 系啦，类似咁样。 我做少少調查嘅，我啲 fans 佢哋最中意邊首歌，即係五首歌嚟講。咁但係對藍染啊、安眠詩有啲唔公平嘅，因為佢哋聽嘅時段少啲嘅，即係短少少嘅。 係咯，嗰陣拍個歌先 出 碟㗎嘛。 咁阿愁係好都頗多人喜歡嘅，因為佢始終係一首個格式嚟講係流行少少嘅一首歌。雖然我哋編曲有少少改頭換面，但係真係估唔到，原來最多人聽咧，即係最多人喜歡聽咧，喺我個 survey 入邊咧係禁區咯。 哦， 呢個係我完全估唔到㗎。我諗住其實可能會 bounce back 都算係少少 pop， 咁都可以啊。但係原來禁區係最多人中意咯，呢個 咁證明歌迷接受程度好大。 係啊，同埋呢個佢哋有冇講原因？點解會係呢一首佢反而係？咦，我最 loop 得最多係禁區啊！ 佢哋講嘅原因都參考噶，參考下啫。係，唔係真係原因你知噶啦。 好闊大嘅歌手啊！ 好暗咯，哦，好有氣氛咯，即係呢啲其實唔係原因嚟嘅，你知嘅咧。 OK。 但我覺得喜歡就好主觀嘅， 係 啊 ，OK， 但數唔少嘅。 你自己譬如，但係做完咗呢一張嘅 EP 啦，咁然之後你都應該開始而家都聽到唔少嘅 feedback 啦。會唔會令到咦又真係打咗啲強心針？喂，我其實因為我見你自己咧喺你嘅 IG 你有個 post 咧，或者係覺得哇，我都要離經半道一次，咁我於是咧就出咗呢一張嘅 EP 啦，咁樣嘅。 係。 咁離經半道好似就係、是、喂，其實真係喂。反其道而行啊啦，諸如此類嘛。咁但係會唔會而家俾到個信心你就係、是、其實都唔係啊，都可以繼續做多啲呢類嘅你自己忠於自己嘅創作咁樣。 我要聽多啲我需要多啲信心咯，再多啲信心。 你係有幾冇信心、啊？我想問下。 但我覺得好多歌迷中意禁區已經係好大嘅信心啦，係咪啊？ 因為咁嘅，其實我自己做呢件事咧，五首歌有四首歌咧都係2015-16年嗰陣時寫嘅，我而家呈現翻咧，就大部分都係我嗰陣時嘅願景嚟嘅，同埋嗰陣時我嘅心境嚟嘅。咁依家嘅心境同嗰陣時咁，當然會有啲出入啦。咁所以就你問我依家會唔會想做其他音樂，或者有冇信心嘅話，我好慶幸，即係我好想做呢件事咯，即係我慶幸我做到呢隻碟嘅。但係如果我可能我再做嘅話，我都要思考下我嘅音樂嘅方向會係點樣咯。我答你唔到，如果除非我有好大嘅信心啦，對呢、這個。收到更多的信心啦。 OK， 所以嗰啲信心就系嚟自，例如你将你嘅忠实嘅意见话俾佢知啊。 写多几只字啊，即系唔好净系写好硬啊，好飘啊。 系啊，或者 loop 多啲佢嘅歌啊。 大家快啲去俾啲意见佢，俾啲信心佢啦。 诸如此类啦。但系喺过去嗱，因为呢张碟你都等咗几年啦，咁但系过去呢几年除咗筹备紧之外，你应该都有储起其他啲谂法啊，诸如此类咁啊。 其实故事啊或者諗法啊嗰啲好多嘅、所以其实好多 theme 可以做到嘅，但係个 theme 系用啲咩嘅歌曲包住，或者甚至乎可能唔系歌曲啊或者其他东西啊，其实呢个系好有就好多可能性㗎喇。即系 pop 与即系简单讲 pop 与唔 pop 都系好多可能性㗎喇。而都唔系话 pop 就唔好㗎、即系例如系阿愁呢，其实我听嗰陣时系好 pop 㗎，但系睇下你点样去处理佢嘅啫。啲唔 pop 嗰啲都可以好难听，其实。 啱噶， 即系 pop 其实就系所谓个流行嘅程度， 程度系 有几受所谓大众嘅一个嘅喜爱咁解。 所谓 pop 系个 genre 嚟嘅啫嘛， 系啊， 即系我哋叫做 canon pop 系一种嘅风格嚟嘅啫。但系个处理手法都有高与低之分嘅，我觉得。 系咯，所以我觉得可以开拓下呢个 genre 嘅阔度咯，再即系唔使咁窄咯啲嘢，可以再拉阔啲。咁我觉得呢一张专辑就系做到嗰个拉阔紧。所以 candle pop 啦，呢個好籠統嘅類別嘅一個嘅闊度咯，係係啊，知道有多啲可能性，即係好多人話好難嘅試啲唔同嘅嘢，但係唔係做到咗五首出嚟已經。 咪即係擴闊下大家對於廣東歌嘅接受程度，可以有好多唔同種。 係啊，同埋都係咯，值得留意，即係除咗係入邊嘅係影像啦、文字啦、音樂上面之外，其實都係啦，呢五首歌嘅編曲嘅單位，好值得大家去到留意一下同埋出調一下嘅。 冇錯。 咁而今日咧就都係啦，一支吉他又有跟住嘅，頭先都提到阿愁呢首歌咧，有一個唔同啲嘅感覺，可以帶到俾你嘅。咁啊嗱，希望你一張碟大賣。 大家咁话啦， 系啦，然之后可以快啲，我哋可以即系你想写多啲歌啊，做多啲歌嘅时候， 新嘅啲嘅感受啦， 听你再唱多啲歌， 系 好。 今日多谢晒苏 J 同埋吉他手阿瑶嘅，多谢两位 ，thank you。 飘忽的心跳，黄昏到破晓，一切失主交被快疯掉。我要窒息了，你继续欢笑，仍旧像公主撒娇。深刻的感情怎么的表明，你才明白内心的处境。失忆不恐怖，留给我最好，把我一生一世给虚度。内在敏感得教人揣摩不到，无人要伸手探讨。始终想得到诚实的拥抱，但你荒谬的起舞。我的苦恼在化周章的宣布，也只乞到你来祈祷。想暗示流泪依依，写半首诗，页页写尽无谓的字，都变废纸，直直花落赞写千字，春雨未知，蝉声不会停止。怀着未忘心事，愁着未来的事，每天反复数十次，无非太在意，燃烧到自我脆弱如丝。难拔满身刺，等一刻反应，又冲雪一声，把这山崩海啸变肃静。若是喜欢一个人，你会倾听潜藏了的呼叫声。偏执的本性，无望的心境，你会否就此心领？我的感性，纵使很多的惨情，也许不得要领，这叫人性。想暗示流泪依依，写半首诗，日夜挥墨胡乱写字，怎让你知落木声响贯穿左耳，敲碎睿智，愁郁怎会停止？存在被人忽视，难受极其轻易，再三反复数十次，无非太在意，沉溺到自我脆弱如丝。也别停止， 想暗示沦落意义，写半首诗，昨日坚忍又亮的字，不了了之，浑熟得为寒夜天赐，写去大志，愁得一世如此，从来未能冷静，如何换来安定，痛心得不要命，容许我任性，来消耗尽我脑袋神经，平复我感性。怎可说清？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4:30由翟天丽报道新闻。全国人大表决通过订立港区国安法，引起西方多国关注。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表示，如果美方坚持干涉中国内政，对香港实施制裁，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的反制措施。赵立坚又坚决反对美国要求就香港问题计划在联合国召开安理会会议，重申香港事务不受联合国管辖，敦促美方停止轻率的政治行动。他又表示，如果英国给予香港居民永久居留权，中方将保留对英国采取反制措施的权利。针对美国、英国、澳洲和加拿大的外长就深切关注港区国安法发表的联合声明，赵立坚表示坚决反对，并应提出严正交涉。政府在多份报章刊登行政长官致全港市民的信，呼吁坚定支持全国人大通过建立港区国安法的决定。多份报章都在头版刊登全版广告。行政长官办公室回应查询时表示，行政长官致香港市民的信共刊登于13份的本地报章，费用约254万元。林郑月娥在信中开首，借用狮子山下歌词，呼吁大家放开彼此矛盾，一起追求理想。她强调过去一年香港社会饱受创伤，暴力不断升级，成为国家安全的缺口。中央制定特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律，就是要让香港社会早日回复安定，重拾经济民生发展，走出困局。英国外相南通文早前表示，考虑放宽英国国民海外护照 BNO 的签证权利。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认为措施非常温和，因为 BNO 护照持有人需要有适当的理由才能够延长在英国的逗留期限。他说，假如港人想借此获取居英权，也都必须在英国住满5年，因此以海外护照移民是绝对不容易。叶刘淑仪说，即使现时的港区国安法未有很多细节，但他不认同会造成大规模的移民潮，相信港区国安法的落实需符合基本法原则，在普通法制度之下也都不容易定罪，市民无需过分担心。立法会内务委员会召开会议，民主派议员全数离席。会议由内会主席李慧琼主持，民主派议员的座位上展示出最佳主席李慧琼的标语。会议期间，民建联议员郭佩凡质疑有关的标语与议程无关，李慧琼要求立法会保安移走标语。民主派议员早前质疑李慧琼并非合法当选内会主席，李慧琼就重申她合法当选。天气方面，预测大致是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同明日早上骤雨较多，同有雷暴。明日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东南风。明日转吹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有几阵骤雨，随后的两三日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 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下昼5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961点，跌171点，总成交金额1789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52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746点，升92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美团点评146.7，升9.7；腾讯控股410.4，升2.2；吉利汽车10.6，跌1.12；阿里巴巴194.3，升8毫；盈富基金23.2，跌1.5；友邦保险62.85，跌1.85；新鸿基地产89元，跌2.7；工商银行5元，跌3仙。建设银行6.09，跌9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3，日元107.33，瑞士法郎0.964，加元1.377，人民币7.144，英镑对美元1.231，欧元对美元1.11，澳元对美元0.665，新西兰元对美元0.621。日经平均指数报21877点，跌38点。港金现价报15930元，升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2.8美元，卖出1724.3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提一提大家，而家部分地区啦都系落紧雨噶，天雨路滑，请你要小心驾驶。我哋先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喺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啦，车龙都系排到去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啦，龙尾喺温思劳街。另外啦，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咧，已经去到东港中心。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中环同埋半山一带咧，而家系相当之繁忙噶。其中坚岛去上阿尼北道方向车多，而上阿尼北道去坚岛咧，车龙就排到出去花园道。另外，皇后大道中近住北打街嗰段咧，都系多车啦，龙尾排翻出去花园道口。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嘅龙尾啦，就排到去纪元。另外，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嗰段咧，车多，龙尾排到海丰园。反方向啦，去柴湾嗰边，东区走廊由海丰园咧，车龙一路排翻落去湾仔交汇处，比较多车一啲噶。喺九龙方面，茶果岭道去伟业街咧，都系车多挤塞，龙尾排翻去油塘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啦，龙尾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嘅龙尾啦，就喺温思劳街。最后环保处提提你，司机喺一个钟头之内空转引擎超过3分钟，可被罚款320元噶，记得要停车熄匙啦。要特别注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洪桥面来回、尖山隧道出口去沙田，同埋青山公路加翠苑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点样洗手先至啱？ 首先开水后洗湿双手，跟住双手离开水源，加入碱液，擦匀后擦出泡沫，开始洗手七式：手掌、手背、指罅、指背、拇指、指尖、手腕。 擦手最少要20秒。 洗擦后就要用清水彻底将双手冲洗干净。 我是李斯拉人，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 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Just feel the music and close your eyes. Just feel the music, the soul, the vibe.截掉抽离，人一切隔无距离。Yeah. Just feel the music， 要得到慰藉。Turn the radio loud THK。 Groove your body and just don't think， start it now， cause you're listening。 骚动音乐。 翻嚟下昼4:39嘅骚动音乐，阿琼嘅部分。受疫情影响嘅2020年。重新去观察人性，观察呢个城市有冇唔同啊？ 平凡里没有天安，病人们只流着汗，枪声标本一字排开。生命只剩下意外，人性带来的清淡，欲望和恐惧各一半。风吹了起来，每个脑袋各怀鬼胎，我们渐渐脱水，蒸发不见。人们自意自怜，屡见不鲜。我情愿不理解，我情愿不体解，我情愿不失联。我情愿被沦陷，我情愿被愧对，我情愿被毁灭。 吴青峰的作品，歌曲名称叫做《双峰》。被病毒感染的城市，每个人的样子好像都跟以前有点不同。这种改变人性的病毒，不知道你会怎么选呢？是做唯一清醒的正常人呢，还是都一起感染算了。 这说在一点 愿时代没有欺骗，见不过每一天，人们彼此真心一片，心跟着肚的节奏跳，脸挂着气质嘴巴笑，直到蛇在身边绕，苹果让你咬，直到其中鸡巴掉，我们的鹿角。可怜的亚当从此掉进蜘蛛网，为灭掉大唐先有摧毁之土壤，破碎的大象进化变成四不像，举头望着八方，低头忘了自故乡，人人都各自身上风擦伤自己的旗帜，纯白的歌词为什么他乡变成了历史，努力有气的爸妈买的房子不过是为了让青蛙能变成王子，上唯一的姑娘她不得尊重，这位大众不在乎微笑昆虫，于是一群羔羊卑微的愿望是努力接近荒凉庸俗的天堂，那些玫瑰眼睛生动，只为每天妒忌着别人成功，于是学着唱，他到处爬着墙，不怕黑夜不怕脏，踏遍千山为了前往光鲜前方，活在摩天都不远，我没和野兽周旋，我看着黑白的脸，让枪别撒就在面前，人的心态莫在幻变，就站在爱与恨之间，天使魔鬼都在身边，圆圈 邓紫棋专辑当中的作品，那个名称叫做《摩天动物园》，不知道你找不找到自己的同类啊？ 你和我生来都是曾经拔的纸，这些同样被写成太多坏的字，长得最无奈的是他是怕是傻子，你若不消灭白着吃必须磨练牙齿，别人能主宰别管都只能把他出卖，再无奈也只是承受无法避开的负担，当彼此爱上不满一开始察觉不出来，单纯那一群小白桌，被名额里选到白波，一副都故意小快播，沦为了超白诺，买了灵魂老财富，一个个红的快速，却饿得变了白骨，镜子里面的怪物四处无人打就白露，当初都憧憬要来我，最后隆重都跑来哭，唯一的姑娘她不得尊重，这位大众不在乎微笑昆虫，于是一群羔羊 试想象下，当你已知自己在一个动物园当中又真的没有办法走得到的话，会不会有一个可以自得其乐啲又舒服啲嘅方法呢？我有一个方法，不妨试下当自己是马戏团嘅成员，虽然有啲表演咧唔系出于你嘅本性，即系例如跳火圈嗰啲啊，但系都可以试下享受你嘅舞台，你嘅观众。 和你的掌声。简宁有陶喆的作品。马戏团的这首作品有陶喆主唱，歌词当中有很多大智慧在当中，例如当中讲到妈咪话给你听，人生起起落落要有啲幽默感嘅。妈咪除咗有幽默感之余呢，都会有好多耐心去对你嘅。 透着晒子的美丽以外，没有什么让我等待，可是你这样心急匆匆。 的狼让我喊叫，再也没有。 派你来。我的心跳，我的呼吸，我的喘息，我的重症，微笑还有哭泣。我的体温，我的瞌睡，最初你就像一个雨点，那么样的亲吻。日夜鼓动着我的身体，我的印象全然包覆你最初最初的海洋。我的小孩，我的小孩，我多想知道到底你是如何凭空而来。 葵娃娃艺语圈， 你是你的眼睛从不曾疲倦，我却忽然变成一座风般的过人。我问你的气息让我彻底认真，难道这就是我全部被偷走的世界？ 一首写给自己仔的歌曲，歌曲名称就叫做《儿歌》。 啊，为什么一个少女叛逆不驯，时间呢就把她变成一个母亲， 由少女变母亲，当中是因为自己多了个生命在旁边陪伴，而自己对这个生命也都充满了爱。艺如圈作品，歌曲名称叫做《儿歌》。明天就是五月份的三十号，而在五月的最后一天，他们约了你，跟你有五月之约。 把空气突然安静，最怕朋友突然的关心，最怕回忆突然翻滚绞痛着不平，最怕突然听到你的消息。想念如果会有声音，不愿那是悲伤的哭泣，事到如今终于让自己属于我自己，只剩眼泪还骗不过自己。 可能会迟到，但是一定会到的。五月三十一号，五月天即将会举行一个突然好想见到你的线上音乐会，记得呢到时留意了，如果你好想跟他们有个五月之约的话。今个星期拣你最后一首作品，来自五月天之前的歌曲，歌曲名称突然好想你。 听到你的消息。